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，我从半路看回去，这情关慢慢好弯曲，梦想穿过了细雨，包含了多少的禅意，爱情像一本游记，我会找寻它的谜语。看月牙弯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，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，他还好吗？我多想爱他，那勇敢的美凝固那一句话，也许可多少的禅意，爱情像一本游记，我会找寻它的谜语。看月牙弯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，是谁的心囊孤单的留下，他还好吗？我多想爱他，那有

凭什么我不能更坚强一些，更安定一些，把那个诱惑好好看看，说什么都是错，做什么都是梦，一次又一次陷入灾难，为什么我 偏偏芳菲如水流。

我爱你，你是我的主。